爱到无法想象，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，失去了方向。

个夏秋，不知我已这样奔跑了多久，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选秋，远方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， 白活一场。

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我的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，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？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对着你把心来挖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看我心里可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我的眼泪为了你流，我的眼泪为了你擦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，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？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对着你把心来挖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看我心里可有。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刘文正演唱的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，这个歌可以说是跨越了大洋来到了我们中国这个地方。这首歌怎么说呢，就是很丰富，他的经历很丰富哈，因为他的原曲是在1955年的时候是由巴拿马人创作的，然后他的首唱者呢是一位古巴的歌手，在1957年的时候法国的歌手又将它翻唱成法语歌曲。他的国语版本呢是最早哈在1960年的时候由静婷首唱，后来就收录在了刘文正和邓丽君的专辑当中。那我们今天刚刚听到的是刘文正的版本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杨钰莹的我听过你的歌，是一首上个世纪很甜的一首歌。 是我的指引，我有多一个朋友。 我并不在乎你记住我的姓名，我只想听到你的新歌，你的声音。 我衷心谢谢你的厚爱，你的真情，我会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来送给你。旋律伴你左右，伴你左右。 我听过你的歌，你的大哥哥，我祝你万事如意，天天快乐。 我衷心谢谢你的厚爱，你的真情，我会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来送给你。 Yeah.